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？ 萧萧风扇凄一暴雨中，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未惧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，终于女梦行满空。愁恨曾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 一想就悲，爱一别。

拾起一片落叶，在那白色的街，你让我心贴。也是这个季节，想象断了的线，不想再要聚散远去。雪花满天的风霜都成了我的离别，我的心也冷得似雪。风吹过脸上，我颤抖那么强烈，眼泪是散落在风中的冰雪。满天的风霜里，爱恨都被湮灭，说再见。 昨天回避，今天明天来取代，懂

事，一道羡慕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，如同自由将我们迷惘的心灵唤醒，为成就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， we